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别安慰。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欢迎你二十四小时来点播歌曲，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屏幕下方就是我们的节目点歌传送门，你可以随时随刻告诉我想听到什么歌曲，我会在每天上节目之前呢，集合过去的23个小时当中都有哪些祝福需要在此刻在北京上空替你送达出去。来看一看平台上都来报道的很多朋友，包括圆圆 Cherry 说句心里话，特洛伊，包括似水流年，还有范小米、钱佩瑶、安静、莫求、田小虫、杨磊的磊、申小荣，还有很多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未成年，他说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刘若英的歌，那时候呢会和喜欢的女孩子一起约着去 K 歌，一起去上自习，在学校里面。后来当她遇到了更合适结婚的人，那个人不是我。最近偶然听到了一首《成全》，不过呢是别人演唱的，不是刘若英的声音，但是好像这个人的演唱更能够代表我的心声。也不知道对方过得怎么样了，但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通过点播这一首《成全》来感谢对方，感谢那位女孩子曾经陪我走过了人生的一段旅程。这首歌这个版本是来自林宥嘉，我们先来听听他在现场演唱会上的呼声。不是每一位歌手都能够把现场演唱的曲目作为单曲在网上进行上线播出的，而这首歌到目前为止在网上已经有了6万多个评论了。林宥嘉《成全》，来自未成年这位朋友的点播。 看见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笑 下雪。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念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呢，最近是什么状态？是刚刚换了工作，还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朋友一起来聚会了，或者说是在这个最近这段日子才接触到了爱情，或者说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不管你在什么状态，都欢迎你来这里点歌，我都希望用一首歌来装下你最近所有的心事。在接下来公众平台上的似水流年给我留言，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很多很多朋友，他还要拜托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名字都念出来，不然可能会有人会吃醋。来念一下吧，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特特、真真、双双、彩彩、便便、琳琳、果果、两个峰峰、佳佳、三金、丫头、狼哥、无名、杰哥、开哥、龙哥，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们。而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和杨丞琳共同合唱的《有你真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永远都是好朋友。 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往哪里？ 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哦哦哦、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真好，我想要在十年之后看着夕阳无限好，然后碰见了好久不见的你，你背着我还送你的背包，你说你成了孤独患者，我叫你不要说话，因为我在等你爱我。当我念出这一段留言的时候，你可能猜到了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来自陈奕迅，这首歌是来自刚刚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12点02分，范小米给我留言说想点播陈奕迅 K 歌之王。 我以为要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美国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近期将再次来到北京演出。这部百老汇音乐剧曾经在2005年12月30号在北展剧场演出过，当时由于装台周期较短，演出方认为没有达到百老汇巡回演出的艺术标准，叫停并延后了首场演出。这也展现了职业音乐剧团队对演出的苛刻要求和他们的职业精神。好消息是，今年10月11号，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将再次来到北京，并且在世纪剧院连演10场。音乐剧《吉屋出租》改编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讲述了一群生活在纽约的年轻人住在租来的房屋里，怀着各自的抱负为理想不懈努力的故事。他们生活窘迫，有的人疾病缠身，甚至患有绝症，但是始终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仰。因为《吉屋出租》直面社会现实，把多种社会敏感议题搬上百老汇舞台，所以他曾经获得过多个重量级奖项，包括普利策戏剧奖、纽约戏剧论坛奖最佳音乐剧奖以及托尼奖等4项大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留言点歌就可以了。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先来送出的这份算是在音乐当中的想念。在公众平台上，何先生他给我留言说呢，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名字叫做邢早早，很久之前总是听朋友们来提起这个名字，一直都想和他见面。前不久机缘巧合，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演出，发现我和他真的非常的投缘。今天想在节目当中为他点播一首500的《再度重相逢》，希望能够把这份祝福在北京上空送达出去，我也希望以后能够还有机会和他再次见面。来自何先生点播，送给邢早早，再度重相逢。 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 将好了这

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在这里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你想分享的心情。钱佩瑶想点播的是孙燕姿《天使的指纹》，还有圆圆 Cherry 想点播陈鸿宇《理想三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开场的时候何先生和他的那位朋友的一些故事，然后钱佩瑶还留言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如此投缘就一起做好朋友吧。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段留言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Young Light 阳光，他说结婚时呢，把我们的照片用了一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整理成了一个视频，在我们结婚的婚礼上送给我老婆作为一个惊喜。然后听摄影师说，在当时拍摄的时候，从那个镜头里面能非常明显的看到，我老婆当时看到那照片之后都已经哭出来了。在背景音乐，我当时用的是一首来自于刘思涵的《拥抱你》。我是北方人，他是广东人。那我也是在昨天，是2018年7月2号，老婆也发现怀孕了，心情还是很激动的，想给她点一首歌。以后有了孩子，我希望能给他们两个人唱这首《拥抱你》。 我叫什么名？该往哪里去？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孤独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你叫什么名？你要往哪里去？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害怕真理，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然后一无反顾地拥抱你。我只想狠狠拥抱你，计算我每一个用力抱你的呼吸。谁在耳边叫我的名？那个人现在是这挥别记忆，不再回首过去，然后专心投入的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要为你分享的是赵雷《成都》。所以此刻在广播前的你，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你也喜欢赵雷，喜欢他歌曲当中的故事，可以把音量调大了。我们常常会被一首歌来反复的打动，对不对？而在这段音乐当中去装进自己的回忆和故事。而每一首歌的诞生的开始，其实都有它最初的意义。成都这座城市，用赵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第二故乡。在2007年，赵雷跟着朋友一块儿搭车去成都，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了。有一年演出，大概是2011年，赵雷那时候可能刚刚，2013年好像是刚写出这首歌，在演唱会上唱成都的时候，他专门要感谢一位叫做唐磊的女士。唐磊是成都小酒馆的老板，也是歌曲里面小酒馆的老板。他在生活当中给了赵雷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帮助，而就是这些细节温暖了呵护了赵雷的那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从今天开始，从此之后，当你再一次听到成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而这首歌其实无关爱情，甚至可以说无关地点。他写的是一个尚且年轻的孩子对别人的帮助和关怀抱有的一颗感恩的心。 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带不走的只有你。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在电视节目上，当赵雷和一群小孩子在舞台上唱《成都》的时候，舞台下的另一侧，林忆莲和袁娅维两个人脑袋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原来歌手也会被其他人的音乐所深深的打动着。而接下来我要压着这首歌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在公众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还真替你挺高兴的，他说在今天呢中午跑步也是35分钟跑了5公里，距离有生之年跑一个半马更近一步了。我们在音乐当中每天都会和之前变得不太一样，每天的生活也会多一点色彩。在今天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四语的点播，他想点播的是学生时代最喜欢的女歌手，还特别强调了没有之一。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在这里一起来等你来点歌。你的故事，我的歌，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了。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难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惊喜，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 俄语不会唱吗？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